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盧安迪。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呢就請到盧安迪上來啦，是吧？今天確診是多少宗？二十多宗 。 咁好多啦，唔係錄音啦，我哋知道廿幾宗。咁阿盧安迪咧，你而家係喺香港係咪隔離？唔係隔離啊，即 係 翻美國住。 係，我翻咗香港都成年咁滯噶啦。 因為你讀 PhD， 所以 online 係咪？ 係啊 喺 Stanford 係咪？ 嗯。 嗱，咁你咧向來都出咗幾本書，同埋某大知識分子報紙呢幾年咧，係寫咗好多文章討論通識。 是 即是有呢通識王子之稱。 咁又不敢當。 咁你王子我就通識嘅 loser， 因為喺十年前做張通識卷就肥咗腦，所以我冇資格講。咁最近呢特區政府呢就宣布改革通識，好似有啲眉目啦，係咪？ 嗯，係啊，今日都宣布咗一啲建議啦，特區政府就話將通識科要改名，咁就諮詢緊個名係應該改成乜嘢，同埋亦都宣布咗呢由原本嘅六個單元呢就計劃係減到去三個單元，咁就集中係關於一國兩制之下嘅香港啦，改革開放之後嘅中國啦，同埋第三季關於一啲全球化嘅話題嘅。 咁即係好多嘅評論或者係新聞報道呢就話而家通識科變成變相嘅國民教育㗎嘛。以往啊梁振英時代推嗰個國民教育咁就推唔到啦。咁而家就借屍還魂。咁啊變成呢你睇個內容呢即係我哋都討論過啦，通識其實係一個即係好闊嘅，甚至係一個叫博雅教育啦，呢個陣間先討論啦。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呢係去認識國家同埋一國兩制喎。咁當然通識其中一部分係可以有呢個即係香港同埋中國嗰部分不嬲都有㗎啦其實。不過而家就變咗佢係主菜囉、啊、變成一個成個課程裏面呢嘅定海神針。 嗯。咁而家固然呢佢成個通識呢一科個重點呢就會轉移咗去一啲關於現行嘅憲制嘅架構嘅嘢啦。但係問題就係呢因為我原本就係覺得呢原本通識科嘅模式呢係並唔係太可取嘅，所以而家呢減少咗通識科嘅單元呢，雖然通識科呢一科入面嘅重心係轉咗，但係呢亦都會騰出咗一啲時間去到俾啲學生讀啲其他嘅科，所以呢個未嘗唔係一個好事嚟㗎喎。咁不如我就拋磚引玉咁樣分享一下點解我覺得原本通識科個模式係有啲問題啦。因為譬如呢我哋見到通識呢一個博雅教育嘅理念呢喺外國呢其實都有嘅，但係外國嘅博雅教育呢並唔係獨立有一科叫做通識科嘅，而係通過呢俾啲學生讀歷史啊、哲學啊、文學啊同埋自然科學啊、數學等等嘅科目呢係培養咗一個廣博嘅知識基礎先，跟住呢就可以用呢一啲知識去到分析眼前所遇到嘅問題啦。但係香港通識科原本個模式呢就有少少係調返轉呢係以時事話題作為串連起呢一科嘅軸心嘅。即係話呢佢每一個單元呢都係有一啲時事嘅問題，然後呢為咗分析嗰個時事問題呢先至補返一啲相關嘅知識嘅基礎啦。咁我就覺得呢一個模式呢係會令到個知識基礎呢係比較散收收呢就未必係能夠融會貫通同埋有系統性㗎啦。 換言之呢通識呢其實係靠文史哲藝呢啲呢甚至可能楞少少科學同社會科學係自然等個學生呢將佢自己穿埋融會貫通，而是嘗試將它解釋或者應用當前這個世界發生的現實問題。 是啊，即是個次序要搞清楚。 就不是說我將某一件時事叫 Donald Trump 對拜登這個大選去直接去灌向學生灌輸說 Donald Trump 的共和黨是啱過拜登或者拜登好過 Donald Trump， 就直接灌輸給學生。然後呢出嗰啲題咁你就會好麻煩啦。改卷嗰個到底係左派定右派咁呢就會引起好大嘅紛爭係咪 啊，啲題目係可以分析具體嘅嘢，但係呢個次序要搞清楚呢就係一開始建立個知識基礎嘅時候呢唔可以每一樣嘢都諗住呢樣嘢有冇直接嘅應用咁樣嚟到學，因為咁樣就會令到個知識基礎係甩皮甩骨呢同埋融會貫通。 換言之通識教育只能夠係一種間接嘅教育唔係直接。 因為譬如我以前讀通識教育嘅時候呢個教學嘅模式呢譬如讀到呢一個 public health 嗰個單元咧，係教嗰陣時已經係用一啲譬如內地有個有個老嘅女人咧，佢係為咗艾滋病嘅呢一個問題而奔走咧，用呢一啲 case study 啦， 高耀傑醫生， 係啊， 高耀傑， 咁就又或者講到呢個全球暖化嗰啲，就係用一個而家嘅一個傾緊嘅國際嘅條約作為個切入點去到講咧，咁就係用咗個時事作為個串連起嚟嘅軸心，而唔係由個知識基礎出發啦。咁可能有啲人會提出一個論點，就係話，呢個係冇問題，因為呢我哋而家培養嘅係個思維嘅能力而唔係個知識，所以呢我哋通過啲題目呢俾啲學生鍛鍊點樣睇啲資料之後答問題呢，咁就可以鍛鍊到個思維能力啦。 但係盧同學，即係有人當然係會認為呢咁樣做，如果變成知識性呢，你就同其他學科呢有重疊啦。譬如你話中國歷史或者西方嘅歷史甚至藝術或者係一啲文學再去到一啲經濟諸如此類啦。咁點樣去劃分呢？嗱，你個諗法係我明白啦，你個諗法十分之好啦，但係執行起上嚟嘅時候，咁咪同其他科重疊囉，或者係會俗稱叫做重複學習啦，甚至係咪？ 係呀，我正正就係認為佢唔應該有另外一套嘅模式嘅，但係之內容上呢點樣可以避免到個重疊呢？你可以話通識就係個個都要讀嘅一啲選修科，即係而家譬如 free can buy 嗰啲選修科係有啲人可以揀有啲人唔揀㗎嘛。咁你通識如果個模式同嗰啲一樣，但係呢係個個都要讀嘅，咁咪就係佢哋個分別啦。因為其實我哋睇返外國啦，或者香港以前都係啦，以前有分會考同埋高考，會考讀嘅科係多過高考㗎嘛，英國亦都係啦。咁美國呢，雖然佢高中就冇明確地分咗兩個階段，但係因為佢係學分制呢，所以啲學生都可以一開始涉獵得廣啲，之後再揀再揀返專門啲嘅。但係香港呢淨係得一個高中嘅階段，但係呢亦都淨係得幾個選修科可以揀呢，於是乎就冇咗一個更加廣博啲嘅共同基礎先。咁呢個本身係通識科可以做到嘅一個作用嚟嘅。咁但係講返啱啱嗰個 point，就係話有啲人覺得我哋鍛鍊個思維能力，所以呢就要同知識型嘅嗰啲學科分開呢，但係呢個係基於一個錯誤嘅觀念呢，就係覺得知識同埋思維能力係兩樣獨立嘅嘢，但其實我反而覺得呢佢哋係同一個硬幣嘅兩面嚟嘅。因為譬如曹生同鮑生，你哋點解能夠經常從唔同嘅角度去到分析啲嘢，甚至係一啲出人意表嘅角度啊，就係因為你哋有好廣博嘅知識基礎，所以先至能夠旁徵博引，由唔同角度去睇啲嘢嘛。调翻转头，我亦都未见过一个孤陋寡闻嘅人，净系靠所谓分析能力而分析到啲咩劲嘅嘢出嚟。所以其实呢两样嘢系唔可以分开噶啦。 哦，咁样，咁啊，多谢你恭维先啦。 通识可深可浅。 咁但系其实我又真系平时我喺茶餐厅食嘢咧，其实每一台都系光明顶嚟嘅，你知唔知啊？每一台都好有见地噶，佢哋咧，即系我哋唔好质疑咧，即系你话嗰啲知识唔多嘅人，因为呢就算读书唔多，而家啲人呢都好似特首咁识管治香港㗎。 因为呢光明顶来源呢係在于1995年呢嗰时呢前广播处长张敏贤女士主管香港电台呢，就諗起清星期日上午一个清谈，於是搵咗我同刘天赐两个，即叫做广东广西。 我都有听 啊。呢个广东广西本身就有通识嘅意思，因为我啱啱喺英国返嚟冇几耐。而刘天赐系中文大学毕业，佢亦都系演艺啊嗰啲创作好丰富嘅经验，嗰啲许冠文、许冠杰嗰啲咁嘅喜剧，佢写好多。我啱啱叫做半个学院派。咁呢就真系嗰个节目呢，每个星期日两个钟啊，系上天入地乜都讲。我嗰阵时就同阿刘先生讲，我话我个宗旨就咁。呢、这个咧人性、世情，呢、这个文史、地理，乜都可以攞嚟做题。但系一个宗旨，就系、是、深嘅问题往浅里讲，浅嘅问题往深里讲。嗱，咩叫深嘅问题咧？譬如话人啊嘅存在嘅意义系乜嘢咧？嗱，呢个可以深嘅。你一讲可以讲到呢个叫做维根斯坦啊、苏格拉底、柏拉图啊、卡某啊咁。但系咧，你成个两个钟头喺度讲呢啲哲学 lecture 冇用。你一定要人将呢个叫 existentialism 呢个存在主要讲到呢，是揸的士的市民 form free 程度呢都知都识。好啦，咁浅嘅往心里讲是咩呢？是吧，譬如说男女婚姻，譬如婚姻 這個好像很淺，因為人人都經歷，或者偷情，是吧？這些就是很日常社會都見到，這些就要往心裡說，深處說，到底偷情是哪一科的慾望呢？是禁被禁止，是這個叫做 forbidden 的這一種慾望來說，為什麼是會在人世間是特別是 dramatic 呢？為什麼正經的婚姻不成為戲劇，必定偷情才多人看呢？同埋點解有啲人話喂啊呢、這個叫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偷得到不如偷不到啊！呢個咧係人性嘅心理學又乜嘢？呢、這個你可以引呢個十八世紀嘅法國小説，或者咧音樂史上邊某一段嘅音樂，或者十九世紀咧某一個詩人佢嘅經歷係嘛？咁咧嚟到 build up 同埋咧。支持去講呢個話題，呢啲咪就係通識。 咁因話題話啦，嗰時我都有聽啦，當然啦，咁我梗係未做啦，我仲係做緊編劇啦。咁啊，僥倖啊，劉天賜先生就係我老師啦，喺無線嘅時候，咁啊，所以咧，可能真係聽得多咧，就學下嘢咁，學下嘢咁。 因為佢有見識啊， 係啊， 佢有見識。 咁同埋，我想回應翻阿盧安迪咧，就係、是、因為我大膽咁講就係、是，因為而家知識咧俾人。輕視啊！有咗 Google 之後咧，冇人睇書啊，冇人記嘢嘅， 太過 cheap 啊！ 因為我只要即係我任何問題，唔好話一個字嘅定義，成條題目你 key 入去，你都可以揾到成篇嘢答案。 係 即係而家嘅知識唔值錢嘅地方喺度，所以你提出嗰樣嘢，即係一個硬幣嘅兩面咧，係一個我當然係理解同埋尊重，但係因為而家啲人咧，佢覺得知識係唔值錢嘅。但是我而家最紧要系有一啲咧，叫见地或者系一啲咧睇法，所以先系人人 KOL 啊嘛。 系嗱，知识都有分，即系高层次同埋低层次，或者话系宏观同埋微观嘅。可能一啲细节嘅嘢可以查到，但系我哋需要嘅系咩知识咧？就系、是、对成个世界同埋成个学科嘅结构咧，系有一个宏观嘅认识。咁我哋先至知道有边啲知识喺咩位置，跟住我哋见到一个问题嘅时候，就知道要喺边一个范畴入边去揾翻嗰度嘅细节啦。呢样嘢都系需要有一啲嘅记忆先得嘅。譬如你要知道成个中国历史系有分边啲阶段，跟住可能你未必记得每一个阶段入边每一个人物 exactly 做咗啲乜嘢，但系你要有一个咁样嘅框架，有一个路线图喺个脑入边先得噶。 即系如果用啲学术啲嘅字眼叫 framework 系嘛， 系 一个架构或者一个系统，系嘛，或者系如果用翻比较科学理科嗰啲方向去谂咧，就系、是、你要知道嗰份蓝图啊，你唔需要知道里面每一件部件。是乜嘢？但系你嗰份蓝图咧，你要知道。 系，如果唔系，你就连点样 search 都唔知道打咩字入去 search 噶啦。 咁所以咧，嗱呢啲真系通识咧，真系可深可浅。即系我时时咧，有时啲群组咧，都同人哋讨论啲通识嘅问题。有啲通识真系冇得教。但系大部分嘅知识咧，都可以系即系你喺个 Google search。譬如话有一位。即係讀哲學嘅隱世嘅朋友，佢睇到我唔知琴日咁啊引述維根斯坦一句説話，叫做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e case。咁我咧就講呢個種族主義嘅問題，我話呢個世界上咧度度都有種族歧視。咁我就引述維根斯坦呢句，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e case。嚇，咁咧。大約是我諗啊，即天下烏鴉一樣合我種族嘅處解，其實未必嘅。 佢呢個係一個本體論上嘅觀點，係話世界並唔係由物件組成，而係由陳述正確嘅陳述去到組成嘅。 哇，好嘢啊！嚇， 譯得好準確喎、 啊，你譯得好準確。你再講啲，The world is。 嗱，即系话有啲人觉得 好简单嘅字、哦， 即系有啲人觉得，即系世界嘅基本组成元素系好多物件之后，睇下啲物件之后咩关系。但系佢就话世界最基本嘅组成元素系陈述啊，即系话我哋有好多个句子，有啲句子系啱，有啲句子系错。咁我哋剔晒所有啱嘅句子出嚟，所组成嘅嗰个集合咧，就系世界嘅描述啦。 咁啊，但系有一个朋友咧，佢话呢句说话咧。似可亦为，佢引用唐朝啊一个叫李高嘅诗，就叫云在青天水在平。佢话咁样样亦，佢话咁样样咧就呢首误导诗咧就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r translation of 维根斯坦。嗱呢啲咧就真系好高层次嘅通识，你可以同意或者可以唔同意。嗱呢啲咪就系可以喺有知识嘅。 人之間引起辯論，就不是漫罵這些這樣，廣告回來做。講回通識這件事，就不如由維根斯坦的履歷開始講。維根斯坦雖然被認為是這個近百年即是極傑出的一位西方現代哲學家，但他在柏林是讀什麼呢？是讀機械工程出身，跟住呢去研究呢這個飛機工程學。咁但係 end up 呢就係一個呢哲學家，同埋對嗰個語言呢同埋呢個知識之間嘅關係係好有一番洞見。呢啲呢就係佢點樣可以即係轉咗嗰條軌道去咗第二度。初初喂呢個世界你喺香港或者喺外國 train 100個 engineer 出嚟呢就唔難。但係呢喺1,100,000個機械工程師裏面就得一個維根斯坦。嗱呢個就係通識呀的貢獻，是不是？所以在美國來說，這個世界為什麼沒有思想家呢？思想家他到底他是不是由中學大學他讀一科叫思想呢？就一定不是的。好像現在美國有一位呢，我們大家都非常之敬重這位黑人的叫被視為新保守主義的思想家 Thomas Sowell。Thomas, 跟著 Sowell 就是 S-O-W-E-L-L。他現在公認今年90歲。他最初是讀什麼呢？他最初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讀經濟，是、啊、他是學經濟出身，還有他很維護那個叫資本主義制度、 但其實、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呢都並不是完全來自學校，而是有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他早年的人生經驗，包括他在學業上未有什麼進展或者未開竅的時候的人生經驗、因為他小時候是在、黑人的貧民區那裡長大的， 哈林區、最貧窮、 還有再之前是在南部那些州份是更加對黑人即、就是黑人的處境更加差的地方、跟住去到紐約，跟住佢係讀過曾俊華先生嗰間高中嘅、但係呢佢就中途呢就退咗學呢，之後去咗參軍啦，跟住又做過 寒戰喎，佢參咩嗰日打寒戰嗰度嗰度犀利 㗎，又做過工廠工人啦，又做過派報紙啦，所以佢早年係經歷過即係可以話係社會大學嘅歷練之後呢，先至再返返去校園讀一間黑人嘅大學呢、叫 Howard University、跟住後來就考得入去哈佛啦。咁佢喺臨離開呢間黑人大學去讀哈佛之前呢，就有一位教授同佢講話，如果你去到哈佛之後呢係成功唔到呢，千祈唔好返嚟同我講係因為啲白人蝦你。咁呢一句說話呢既係影響咗佢之後嘅人生道路，亦都係影響咗佢嘅世界觀嘅。咁呢個遲啲再返嚟呢一點啦，但係之後呢佢就讀去咗芝加哥大學嗰度呢係讀經濟學嘅研究員啦。佢甚至喺剔完 Milton Friedman 佛利文嘅堂之後呢，佢仍然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嚟嘅。 一度左翼嘅。 係呀。佢甚至佛利文嘅學術嘅課堂係改變唔到佢馬克思主義嘅思想。但係呢佢其中一個暑假做咗一份暑期工之後呢，入面嘅一啲經歷呢就令到佢唔再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啦。 乜嘢經歷呢？ 就話說呢佢去咗美國勞工部嗰度做嘢呢，就係、負責執行一啲關於最低工資法例嘅工作嘅。咁佢就佢好好奇㗎嘛。佢呢就發明咗，即係佢就用咗一啲計量嘅經濟學嘅方法呢，就去測試呢究竟而家呢一個最低工資係因為最低工資一方面可以提升到某啲人嘅人工啦，亦都會導致某啲低技術工人失業㗎嘛。咁佢就測試咗究竟呢個最低工資整體嘅效果個利同弊係幾多呢，係咪利大於弊呢？跟住當佢發現係弊大於利之後呢，佢走去啲同事講呢，以為啲同事會好賞識佢啦，嘩你真係好聰明嘅發現咗呢個咁大嘅發現。點知啲同事話，喂你千祈唔好走去同人講添啊，如果唔係呢第時取消最低工資呢，我哋個個都冇得撈啊。咁於是呢佢就終於意識到呢，其實當我哋在大政府的一個制度之下建立了一個官僚的系統之後呢，這些人是會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如果一些即係社會公義鬥士 Social Justice Warriors 去指望這些官僚去到打救他們呢，未免是有些天真啦。 哇，那那個在即係打工的經歷呢就令到他誤導啊。 哇，喂你 真的要很聰明。 你這個講法呢即係會可唔可以應用喺一啲社會福利嘅政策上面呢？即係最低工資其實都係屬於呢個範疇裏面。 喂，最低工資都係通識啊、如果係 啦。即係每一樣嘢都可能有佢一啲好處，但係呢好容易就會 overshoot 咗，因為當你開始咗做一樣嘢之後呢，就好難去到減少或者取消佢，因為就會有一啲 依赖呢样嘢所生存嘅特殊的一群体出咗嚟啦。 嗯， 咁所以咧，你话喂，你头先讲嘅呢个 Thomas Sowell 俾佢个教授勉励，我都谂起呢个美国呢一位好著名嘅黑人演员 Morgan Freeman。 嗯， 好多人咧都问过佢黑人呢个受到种族歧视嘅问题。佢曾经讲过一句咧，就系话面对呢啲所谓嘅种族歧视咧，最好嘅方式咧就系唔好讲啊 ，not to talk about it。哇！佢呢一种咧仲激进咁要好多人呢个位，梗系啦，你又上咗位啊嘛，你系俾人 select 咗上去啊，做 window dressing 系用嚟装饰，系令到荷里活咧显得咧佢系有呢、這个多元文化啊嘛，所以你呢啲咪风凉话咯，系咪？咁所以 Thomas Sowell 呢个人咧系非常之值得咧我哋会以个呢个时候咧睇下佢嘅思想啦。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剛才講到這位 Thomas Sowell 呢，真係都其實你由生活裏面去吸收一些經驗和一些邏輯的理性思考，這些都是通識的，是不 是？嗯，所以很多時候學問不是一定學校裡學，而是有些生活上面的常識，這個就是為什麼近排講述 Thomas Sowell 的生平和思想的那套紀錄片叫做 Common Sense in a Senseless World、嗯、就是因為有太多人可能他在學院裡面玩這個出版論文的遊戲、嗯、玩到出神入化，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更加需要的是用常識去到思考一些問題、嗯、 即是那些人呢有很多那些學院的詞彙，但是呢在這詞彙裡面就迷失了自己、 嗯、 就沒有了 Common Sense。 即是說過這個 Thomas Sowell 這位叫蘇維、啊 嗯、 說他真是80年代、70年代他有些很精彩的訪問，那時候還年輕，現在已經白髮蒼蒼、 哦、 他強調其實有什麼學問、有什麼學位，到最尾有什麼 philosophy， 最尾就說叫 common sense、嗯、現在這個世界正正是脫離了一個叫 common sense 一個常理的軌道的亂世，是吧？ 嗯，咁佢其中一個佢好強調嘅一個 common sense 嘅道理呢，就係、是、一個少數族裔或者任何人呢，佢、嗯、成功或者向上流動嘅關鍵呢，係在於佢自己嘅努力，而唔係經常以一個受害者嘅心態去到自居啦、嗯、譬如啱啱講到佢讀 Howard University 嗰個教授叫佢如果唔成功千祈唔好賴來人哋嗰度㗎嘛，呢、嗯、個就係有少少幫佢破釜沉舟咁樣啦。咁、嗯、而佢認為呢一種private 嘅 effort 呢個重要性係大過政治上嘅行動或者一啲公共政策嘅。譬如佢舉咗除咗美國之外都有好多其他例子呢，譬如喺馬來西亞嘅華人呢、嗯、我哋馬來西亞唔單止冇特別優待華人嘅政策、嗯、而且甚至是相反，同埋華人 喺壓制 嘅，華人喺馬來西亞嘅政治代表係非常之少，但係華人咁多年嚟嘅平均收入係高過當地嘅馬拉人嘅。跟、嗯、住，譬如喺美國嘅亞裔都係嘅、嗯，譬如我哋成日見到有好多黑人嘅議員或者拉丁裔嘅議員，但係好少見到有亞裔嘅人做議員，但係亞裔喺美國嘅平均收入咧係仲高過白人添嘅。咁呢一啲都係一啲例子咧，就係、是、當一啲群體咧係通過好嘅家庭價值啦，同埋好嘅對教育同埋經濟方面嘅觀念咧，係可以向上流動，但係咧都係要作一啲保留嘅，因為咧。如果在法律上是有些特別歧視一個種族的法例呢，那這些時候呢的而且確是需要用政治的行動去到廢除了這些歧視先。 當然啦。 但是廢除了之後呢，當法律上已經是人人平等之後呢，有好多有好多額外的表面上是幫他們的公共政策呢，其實是有一些反效果的。 你講的是初心嘛，當然同意啦，譬如種族平等啊、男女平等啊這些啊，或者是一些弱勢的社群是需要幫助。但是往往呢我們都講過啦，當這部分矯枉過正或者是他的利益群體呢壯大了之後呢，他們背後就是一隻很大的怪獸。即是那種自我去保護或者自我去製造議題，跟住呢去得到一啲叫做、嗯、啊唔好理係錢定係好處，跟住令到佢哋呢個 即係撥款 咁嘅嘢呢，即係呢個咁嘅機器能夠運作落去。對、 嗯、 最近費事開名啦，亦都有一啲國際嘅慈善組織呢俾人爆咗一啲、嗯、即係好似造假啊，又或者係、嗯、即係裏面嗰啲錢呢係唔知點使啊，甚至香港都係啊，有報紙報導有啲慈善組織或者係公益機構嘅高層嗰份人工抵得上呢、這個社會福利處嘅副處長20多萬，咁呢啲咧 其实大家都知㗎啦，当呢种咁嘅情况形成咗之后呢，其实係牢不可破，佢哋之间嗰、那个即係层层嘅盘结呢，即係最后能唔能够反而係帮到一啲人去即係能够自我改变或者自力更生呢，往往係调转喎。因为你当你呢啲做得越大，嗰啲帮助越多嘅时候呢，就好似你咁讲啦，反而係令到嗰啲人呢唔能够呢去自力更生。 是，同埋除咗係个執行上之外呢，有啲政策呢个内容上，如果跟返个逻辑分析呢，都会发现到佢本身个逻辑已经係有啲问题。譬如呢，而家有好多人呢唔係只係要求法律上人人平等啦，甚至要求有 affirmative action， 即係积极平权呢，即係话一啲学校收生或者啲公司请人呢係要特别优待一啲少数族裔㗎嘛。咁 Thomas Sowell 其中一个贡献呢，就係佢考证咗呢一啲政策呢唔单止係对白人或者其他多数嗰啲族裔係唔公平啦，甚至对少数族裔本身呢都係有负面嘅影响嘅。就係因为呢有好多少数族裔呢，佢原本嘅能力呢喺全国范围入面都係好高嘅。佢本身可以入一啲都好好嘅学校然后成功毕业啦。但係因为有一啲特别好嘅学校呢特别优待咗佢哋呢，收咗佢哋入嚟呢，结果呢佢哋喺呢一啲最顶尖嘅学校入面呢就变咗系垫底，跟住呢系毕唔到业，咁就反而係进退维谷嘅。咁同埋呢当呢一啲政治正確嘅风气呢蔓延咗嘅时候呢，譬如有啲公司会觉得既然而家因为积极平权嘅压力，我一定要请一定比例嘅少数族裔啦。但係呢，如果我请咗一个冇咩资历嘅少数族裔呢，万一第时要炒佢呢，咁呢就好多嗰啲即係社运嘅人呢就会嚟纠缠住我㗎啦嘛。咁但係佢又要请一啲少数族裔喎，於是呢佢就会集中喺一啲比较高端嘅职位嗰度呢，请一啲有晒资历嘅少数族裔去到填满咗嗰个份额，跟住反而呢喺嗰啲比较基层嘅职位嗰度呢就会请少咗少数族裔添嘅。咁所以呢佢就发现呢 交数 ,ok? 係啦，佢就发现呢实行咗一啲积极平权政策之后呢，啲公司呢就呢高收入嘅客人同埋低收入嘅客人之间嗰个 gap 呢係增加咗㗎。係 啊，係啊。所以呢个呢都几大鑊㗎，係咪？即係变咗你去到呢，喐唔喐就话自己係二等公民啦，係咪？去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仲攞嚟当歌仔唱，呢种系咪一种 propaganda of 呢个叫 victimhood 啦。 我都 self-victimhood。 是，我都觉得即是去到一个外国呢，就尽量唔好淨係屈喺唐人街嗰度，或者係即係应该尽量係要多啲融入嗰度嘅主流文化啦，咁样先至可以。 咁样 融啦。但係呢度有个问题就係、是、譬如有啲人英文唔好，跟住就融入唔到，就觉得人哋蝦佢，跟住就变咗一个愤怒嘅左派咁样啦。呢个係一个问题嚟嘅。 我发现好多喺北美洲嗰啲华人啊，有时做咗精英嘅学者，佢点解会突然间狂撑拜登？最近有一位就係、是、女士嚟嘅。点解你哋撑呢个 Donald Trump？ 你知唔知呢？我哋可以少数族裔啊，系可以喺美国咧，就系、是、因为呢个拜登嘅对大赦非法移民嘅政策 ，Donald Trump 系 racist， 因为佢系反移民，但系佢冇搞清个 Donald Trump 系反非法移民， 系咯， 咁所以佢嗰嚿咧就系为咗自己嘅利益，系咪啊？ 系啊， 咁我睇到呢一位肥肥地嘅香港嘅姐姐咧，一睇就知，可能佢真系长年喺美国受到一啲鬼佬嘅气啊！系嘛？嗰啲咧喺外边啊，喺美国或者北美洲嗰啲知识分子，一听到香港有啲 KOL 喺度为 Trump 讲两句好话，然后即刻咧杀父之仇破口大骂咧，我可唔可以好合理咁推测？其实佢喺美国嘅主流社会融入唔到，同埋有啲唔开心啦。 都有两个可能性嘅，有啲人系融入唔到，但系都有啲人去融入咗主流，但系佢系某一种主流系。东西岸嘅嗰种文化建制嗰种主流呢，嗰种主流呢佢哋自己个地位系好好地嘅，但系因为佢哋要有一啲即系 virtual signaling 啦，显示自己好政治正確同埋好关心少数族裔呢，所以就会讲一啲嗰方面嘅 rhetoric 啦，所以都有两个可能性嘅。 嗯，咁 so that 佢自己嗰个位置更加巩固系咪？啱嘛，所以呢全部系出于呢一啲私利嚟嘅，我觉得都几大镬。 同埋呢一啲啱啱所讲嘅政治正確嘅文化建制呢，佢哋有一个观点呢，就係佢哋觉得有一啲文化呢係少数族裔独有嘅文化呢，我哋唔应该去掂佢或者唔应该去歧视佢呢。譬如佢哋会觉得黑人有阵时 啲英文咧係啲 grammar 同主流嘅標準唔同咧，跟住有啲大學教授咧去改呢啲學生嘅 grammar 咧，就俾人話佢係種族歧視啊。但係 Thomas Sowell 其中一本書就論證咗咧，考證咗咧，原來我哋而家見到一啲通常係黑人講嘅英文啦，譬如佢唔講 it doesn't， 而係講 it on it it don't， 或者講 he ain't 咧，呢一啲咧其實並唔係源自黑人嘅。 I ain't 係啊，原來咧佢就發現咧係以前喺英國嘅一啲基層嘅工人咧，係講呢一啲英文咧，跟住就帶咗去美國立國初期嘅南部咧，跟住就而家由黑人去繼承咗呢一種英文嘅。所以咧有一啲文化精英咧話呢一啲係黑人嘅文化，所以唔應該歧視佢咧，其實有少少捉錯用神嘅，佢反而就覺得咧呢一個係唔同嘅工作環境同埋階層嘅唔同文化啦。咁當然啦，我哋並唔係要歧視呢一啲文化，但係咧我哋都唔能夠否認喺唔同嘅行業同埋唔同嘅環境之下咧，的而且確係有唔同嘅規範咯。咁所以如果我哋過分地去到鼓勵啲人咧，喺譬如佢要建一間公寫字樓嘅工做律師或者咩嘅時候咧，都講呢一啲英文咧，咁就唔得啦。 即係你要建功，你點可以話？I don't see nobody。即係呢啲咧，我睇嗰套叫《Green Mile》，係六里奇蹟啊，係嘛？嗰個船裏邊嗰黑人個死囚啊，開口埋話自己冤情就係講呢啲。 嗯， 即係一種Huckleberry Finn 呢個馬克吐温小説裏邊啊嗰啲，即係黑人嗰啲細路仔咁對。 但係最近咧，真係我都即係覺得係好離譜啊，因為我可能要都要 check 下，就係荷里活有一啲迪士尼嘅卡通片咧，就已經話要落架啦，因為咧唔可以俾啲細路仔睇，大人就可以睇。 哦，係啊，小飛象啊， 小飛象、小飛俠啊，裏邊咧有一啲扮印第安人嘅情節啦，小飛象又係啦，富貴貓先好笑。 點解？ 富貴貓裏邊因為有隻暹羅貓，隻暹羅貓嗰隻眼咧就好似好幼細咁樣。咁咧就話對係影射緊一啲中國人或者華人， 係又點啊？ 咁所以富貴貓都唔睇得。 其實嗰套十幾年前嗰套《Mulan》木蘭啊，裏邊啊都有一條龍啊，嗰條龍叫 木衰龍啊嘛， 啊木書啊，喂嗰個都 racist 嘅喎。望落去係一個咧好猥幾猥瑣同埋好渺小嘅中國男人啊，有少少太監又傍友咁樣，佢叫 你都唔知佢係龍定蟲， 係啊， 嗰條形態係蟲嚟嘅， 係啊， 但你 講得啱啊， 你話 我睇嗰時即係我對文化研究嘅認識啊，我睇 Mulan 嗰時我就覺得 Mushu 呢個咧係 racist， 但係嗰時香港文字未開。冇一個知識分子咧，係就呢個角度去批判呢一套木蘭呢一套卡通片，仲以為呢個咧係 multiculturalism。 係啊，有陣時玩下手，你懶係 multicultural， 跟住轉個頭又俾人話你 depict 得唔好噶啦。 係又咪有咩？咁所以咧，我認為不倒不如係睇 Michael Cimino 嗰套《龍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呢套咧，係五十年來刻畫中國人形象 正嗰套 最 dramatic 同最爆炸性，同埋你唔好話佢講佢係紐約嘅黑社會，最 ironically 最諷刺性咧，佢裏邊呢個黑社會阿頭係全世界最靚仔嘅男人 ，John Long 叫 John Long， 係 由頭到尾著件著套白西裝 ，OK， 嗯， 哇呢套龍年你有冇睇過啊？ 呢個冇啊！ 哇，你快 要睇啊！ 你睇咗你好多嘢講啊！ 哦， 係嘛 ？Michael Cimino 呢位導演已經死咗，但係嗰套《龍年》《Year of the Dragon》咧，唉，真係你睇頭嗰場舞獅啊，就已經睇到咧一個西方嘅導演拍唐人街嘅舞獅點樣拍出一種唔同嘅 approach 啊！好啦，廣告翻咗啦。 笑傲江湖，光明頂。 的士乘客都 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盧安迪。 講到 Thomas Sowell 我就睇過佢即係兩三本書啊，其中一本咧即係令到我都覺得好震撼就啊 ，Race and Culture。 嗯， 佢就講呢個叫種族與文化。然后他指出文化是和种族的分别是有绝对的关系。至于里面有什么文化高什么文化低他就没有明显说。但这个是容许讨论的。比如你说到音乐你打死我我都会说是西方欧洲的古典音乐在音乐的领域里面是最高的。 啊，当你听过贝多芬第九音响交响曲，当你睇过呢听过呢个莫扎特嘅唐皇安魂曲 ，OK， 都唔使讲啲马勒嗰啲咁扮嘢，或者咧马勒之后啲咩史特拉文斯基嘅嗰啲啊。 其实 Thomas Sowell 关于呢一个 multiculturalism 咧，佢都有一个有趣嘅论点咧，就系话。而家有啲人咧，成日话大学咧就要减少教一啲白人嘅课程咧，同埋教多啲历史上受压迫嘅群体啊嘛。但系佢就话咧，呢样嘢系同呢啲人咧，亦都话呢一啲人呢啲群体喺历史上受压迫咧，系有少少矛盾嘅。因为如果学佢哋话斋，呢啲人成日喺历史上受压迫，咁就自不然系会少啲机会去到创作啲好嘅作品嘅啦。咁、所以当我哋 呢好牵强 啊，系当我哋系根据个作品嘅质素去到拣应该学啲乜嘢精华嘅时候，就自不然会拣到多啲冇受压迫嘅人所做嘅嘢噶嘛。咁、所以佢哋系有少少矛盾。 呢啲咧系好盲目嘅思，即系叫 theorization， 即系叫 theorization of everything。 所以当如果佢哋话我哋即系根据个质素嚟到拣嘅时候，拣少咗少数。族裔或者受壓迫嘅人咧，就係、歧視佢哋咧。其實佢哋反而係 defeat 咗佢哋原本個 premise， 就係話呢一啲人喺歷史上受壓迫咯。 咁啊，可唔可以由另一個極端講達爾文主義？根本喺森林裏邊物競天擇，你唔好理唔好提，好似 Morgan Freeman。喂，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就講翻轉頭，真係對少數族裔有少少唔公平？ 其實咧， 因為人本身真係對有啲種族係有偏見。如果唔係羅興亞嗰單嘢，唔會搞到成個西方對昂山素姬失望咧，係咪咧？ 嗱 ，Thomas Sowell 咧，反而佢覺得咧，佢對唔同種族之間而家嘅成就嘅差異咧，佢唔會從一啲先天嘅角度去到分析嘅，甚至佢覺得咧，而家有啲人話黑人佔貧窮人口比例比較多咧，係因為即係傳統歷史上嘅奴隸制同埋種族歧視咧，佢都覺得呢樣嘢並唔係完全啱嘅，因為佢就發現咧喺奴隸制結束咗之後嘅一個世紀左右啦，喺二十世紀中咧，當時黑人唔少嘅處境咧係好過而家嘅，譬如當時黑人淨係得 22% 嘅黑人嘅小朋友咧係生活喺單親嘅家庭嘅，但係而家有成 66% 嘅，咁所以咧並唔係所有嘢都可以由個歷史因素去到講，反而咧係要聚焦翻多啲咧，係最近呢半個世紀有一啲 misguided 嘅 public policy 咧，其實係。反而是损害了黑人的，譬如他说为什么黑人的单身家庭的比例是骤升呢，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福利的政策呢，是鼓励一些人呢是未结婚就生小朋友，跟住个老公就跟住个男人走了佬，或者结了婚之后呢生小朋友之后又离婚这样啦，因为如果是单身妈咪呢就可以拿多啲福利的钱。 就是啦。 而每一个人佢雖然長遠嚟講呢樣嘢對佢個小朋友嘅成長係有好大嘅負面影響啦，但係佢當時做呢個決定嘅時候，未必會計到咁長遠同埋咁理性㗎嘛。 但係呢啲當你Andy Lau 你咁有理性列舉數字，你呢番說話如果喺美國講呢，你會俾呢啲好激進嘅黑人婦女領袖嚟Andy, you are racist!You are talking shit, right? 但 Thomas Sowell 正正因为佢黑人咧，所以啲人对住佢就有少少轻机啦。 系咁讲，咁但系话佢黑奸会唔会？ 都有啊，啲人话佢 Oreo 啊嘛。 咩叫 Oreo？ 即系呢个黑皮白心啦，话佢 嗰块夹心饼。 即系或者你个表嗰个皮肤系黑，但系你内心好想做白人啊！即系呢啲系入咗诛心论嗰度。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左派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佢哋 assume 咗，当你系某一个肤色或者某一个出身嘅时候咧，就一定系要持有某啲嘅。 其实咧，唔止系你应用喺美国呢啲咁嘅种族问题啦，去翻最简单嘅移民问题，唔好讲边个地方先吓。譬如话你对于一啲移民系个福利系好优裕嘅，又或者系提高晒佢哋嗰个公民身份嘅利益，咁啊鼓励咗好多人咧，或者佢哋个自理能力或者佢自我负担能力唔够嘅人都嚟到啦，咁咧。造成咗個房屋問題啦、居住問題啦、教育問題啦、醫療衛生問題，所有一籃子嘅問題。咁最後，咁你又話俾我知啊？因為咧，佢哋係新移民，或者佢哋咧係唔係呢個地方嘅，所以咧佢哋就會遭受到呢啲咁嘅處境啦。所以我哋就要加大個福利俾佢。嗱，依個咧係一個咧，即係叫做惡性循環嚟嘅。於是你加大咗福利咧，或者提供咗更加多嘅好處。咁於是乎吸引更加多人嚟咯， 於是乎呢亦都係產生咗個輪迴。 即係 Donald Trump 就係想停止。 輪迴啊嗰種情況。 往過剩嘅趨勢啦係咪 呀，好多時候呢一啲政策係嚟自一啲知識分子呢嘅心態呢，就係、是、Thomas Sowell 所稱為嘅 Vision of the Anointed， 就係佢哋覺得自己係有學識所以高人一等呢、 啊啊、 但係同時呢佢哋因為佢哋喺學院入面呢、 嗯、 所以呢無論佢哋提出嘅嘢個實際後果係點呢，佢、 啊、 都可以即係 shield it from 嗰啲 consequences。 好似呢一位讀社會學嘅女特首頭先就講啦，佢話英方背信棄義呢其實呢就有經濟利益考慮。佢話英國地產商明顯視港人為主要銷售對象，過去兩個星期呢二十幾份報紙呢都有地產廣告，呢啲係為咗實在嘅經濟利益。喂咁係又如何、你既然有一個政策，咁地產商當然起樓係吸引嚟買。嗱呢個呢係 betray 咗呢位女特首以前嗰種左翼，佢覺得咁樣係唔啱。咁你係咪而家應該想英國政府約束啲地產商唔好買樓？好啊，聽晚11點。 午夜